Hello， 大家好，现在又是三月底了，今天是周六。最近的几个周末都不是特别忙，所以想说把这个月的播客给录了。那这期呢，还是想就着之前在加拿大重读教育心理学这个主题，再多聊一些最近的心得和感受吧。那这期主要是集中在这边读教育心理学的优缺点分析，侧重点可能会放在优点上，因为缺点比较少吧。我最近还没有总结出非常明显的缺点，或者说还没有看到非常明显的缺点。正式进入优缺点分析之前呢，先同步一下最近的一些经历或是想法吧。第一个就是这一周是 week 10， 第十周，也就是还有两周就结束上课，然后剩下时间就是写作业呀，如果有考试的话基本上都会在四月结束。那因为是第十周了，其实前两周差不多第八周第七周的样子，我那个助教就更加的游刃有余了吧，所以现在的周末我都可以在家睡觉看剧休息，或者是出去，如果天气好的话就出去逛逛。之前的几个周末基本上就是当工作日继续学习，你知道吗？这周过完了，然后就开始周末的时候就开始准备下周的资料。然后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改，就是学生的期中或者是期末的，现在我们要改期末的作业了，但是总体上觉得更加的掌控感会更加的强，能够更快的把课件啊准备好。之前每周都要找学校 CAC 写作中心的老师去练我那个 presentation， 是在第七周吧，我有点记不得了，把这个会也取消了，因为我觉得我可以自己上手来做了，就还是挺大的一个进步的。然后今年九月份的时候会继续做这个 TA， 第一方面是为了积攒经验，第二方面是为了攒钱，而且因为你做了第一次之后，你第二次会更加的熟悉嘛，所以我九月份肯定要继续做的。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上的509那门课 EDD 509那门课叫 Psychology of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我们这门课是有三个作业，第一个是从我们老师给的那些 reading 当中找一个去 present， 第二个作业呢是就那一篇文章写一个 critique， 最后一个大的 project 是写一个文献综述。那文献综述的 topic 是自己定，只要是我们这学期 cover 的主题都可以啊，或者是更泛一点，主要是心理学的主题都可以，要求也不能算特别的高吧，参考文献不能少于20篇，整个的文章差不多在14页 double space， 就是 APA7 的那个标准。但是怎么说呢，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写文献综述，就是在加拿大这边第一次写文献综述。以前在国内考研的时候，那些心理学的教材翻了好多遍嘛，然后在国内拿了一个教育心理学的硕士学位，但其实对心理学的这些每一个 topic 都是浅尝辄止，也没有去读就是那些很原始的文献，不知道起源，也不知道那些 topic 的最新研究进展。哎呀，我现在录播课的这会儿，现在已经6:21了，现在太阳还非常的艳阳高照，因为现在改夏令时了，所以天黑的时间比较晚，所以经常7点多的时候7-8点天还亮着。 Anyway， 回到刚才的话题上，这学期能够发表的 paper 啊什么的也没有整出来，但是进展就是第一个是这个 literature review 的作业总算有一些进展了，我大概花了真的花了还蛮久的时间在这上面的，从最开始有个小的切入点想去找，然后一点点的找文献，有的时候文献找太窄了，有的时候找的太宽了，大概读了一个多月之后，就在导师的建议下呢，我 thesis topic 也大概定了。其实按照他们正常的流程是不用这么早去定 thesis topic 的，但是因为我是读二硕嘛，所以我就给自己self-impose deadline， 想要早点把这个确定下来。虽然就是这个 topic 离我最初的设想差了很多啊，因为我一开始只是想要研究在 self-regulated learning， 就是我导师跟他导师提出的那个 model 当中 goal 是第二阶段，我本来是想找一些实证研究来去支持那个第二阶段，但是就也没有找到多少文献。反导教育心理学大家都在研究 goal orientation 动机的一个理论， goal orientation theory， 然后虽然都是有 goal， 但是呢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这个 goal orientation 跟 Locke and Lotham 他们的 goal setting theory 大概是不是一个概念的，我觉得可能大牛可以从这些不同的概念当中抽丝剥茧出来找一些共同点，但是我自己还是缺很多火候的，我到时候看吧。我目标是把这个 literature review 写完，然后暑期因为还要上两门课，暑期争取把 thesis proposal 不确定，因为暑期可能还要跟师姐来合作一篇论文，还要跟导师合编另外一篇作文，所以看吧。 然后第三个 update 就是前段时间我北京师姐突然大周一早上我们正在开 TA 会议啊，准备要开 TA 会议，我就看到她给我发的一个消息说啊，我羊水破了，我要去医院了。然后下午的时候就顺利的生产了，然后是个女孩啊，名字也叫 Emma。 还有一个就是前两天啊，就这周吧，这周周四的时候我去听一个硕士四年级还是几年级的一个舞蹈师的学生，他是在这边当中学老师，他论文答辩啊，当时有七八个教授在那边，然后有人翻问问题，还是挺intense 的。我觉得那天答完辩，他说他第二天约了剖腹产，当时我们都担心说他有没有可能在答辩的过程中羊水破了，就还好答辩很顺利。差不多就是 updates 就这些。回到说我读教育心理学的 pros， 那我的首先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我只比较我这个学校 UVic 的教育心理学跟我之前在国内的南师，仅对比这两个学校的培养模式，不会是一个大的 sample， 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去把这个结论推广到加拿大的所有的学校，或者说北美的所有的学校，或者说把我之前在南师的经历推广到所有国内的所有的学校，不存在的。所以大家如果能听到的话，如果听到这期播客的话呢，就仅把它当做一个故事，就是我这在这两个学校的一些对比，因为我没有做更详尽的功课，所以我没有办法代表更大的一个样本。第一个优点的话呢，就是这边的学校都会有很完善的 co-op， 也就是 cooperative， 即简称实习吧，一个实习体系。那我呢是去年九月份入学嘛，然后我十月份是报名的这个 co-op。当时我就问我们项目助理说啊，我不确定我现在要不要上 co-op， 然后他就建议说，那你不确定的话你就先报 co-op， 你要经过很多流程，先培训，然后再申请签证。他说等到最后你有签证的话，你可以选择去实习或不去实习嘛，但是如果你没有签证你去想实习，那时候就有点太晚了。我这个项目如果按理说做 co-op 的话，就是加上 co-op 加上 thesis， 正常情况下可能需要三年多的时间完成。如果不做 co-op， 正常情况下可能是两年。但是我看我们师姐他们基本上都是在三年多一点完成。有些他们是就是发了很多论文中间，所以毕业时间延长。有些是生孩子，有些是 co-op， 反正各种原因。我是去年十月份报名这 co-op 嘛，然后学校是给了四期培训之后呢，我们会写个个人的 resume， 然后他会给我们修改一下，提供一些建议。我差不多是在十一月初的时候，就是那个 co-op 培训结束了之后，在 IRCC 就加拿大政府网站去申请这个 co-op work permit。就是你需要工签的实习工签，然后今年三月八号那一天登录那个网，刚好看到实习工签就下来了。我当时就想说啊，这妇女节的礼物嘛，虽然我知道它一定会下来，但是就那一天下来了，感觉还是挺开心的。然后就是前几天有收到那个 Barbara 我们那个 coordinator 的名字，说 Canadian Space Agency 他们有发一个 co-op 的岗位，然后招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的学生。我们项目有一个男同学今年应该是研二吧，他就在那边实习，大为称赞这一个实习。我刚才本来想去查这个实习具体的职责的，但是可能是他的岗位已经招满了，然后就不在网站上。听说就是这些政府岗位都会比较香。然后我还看到一个是 Ministry of Education， 就是教育部，他们也有招一个 co-op 实习生，但是呢他是要求实习生 base 要在 Ontario， 应该不是远程的吧，所以就我们这边就没有办法申请。我之前我们项目组有一个师姐，她好像也是政府部门实习，然后她现在毕业之后倒是没有进政府部门，我觉得以后可能会有机会吧。她现在是在学校的Learning Strategy and 相关的一个部门工作。所以整体来说这个实习的体系还是挺完善的，然后工作也很多，然后现在疫情嘛，很多都是远程，所以相对来说会有很大的自由度。工资基本上一个小时20多吧，平均20多，然后是 full time， 也就是说一周可能工作40小时左右，你可以算一下薪水。平均来说研究生的 co-op 的薪水比本科生要多一些，那具体呢到每个部门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学 CS 专业的，跟你学 education， 跟你学 engineering， 跟你学medicine， 然后或者是跟你学 MBA 是都是不一样的。教育学空间嘛不是特别高，然后也不是特别低。 会觉得你看这个相比国内肯定是算优点。我之前那个学校我记得专硕他们是有要求实习的，但是你要去做什么实习取决于你自己。学校虽然有事业中心，但是却没有这种很有体系的给所有人提供这种统一培训的机会，然后统一润色简历，然后也可以跟他们约会议，比如说去聊聊你面试的时候该怎么表现啊，就是我接下来会讲这个支持体系。但这种事业支持是也是支持体系的一部分嘛，所以这个还是挺好的。我记得我之前在群里有听一些校友说我们学校的 co-op 呢又是尤其相对来说做的比较好的，当然我没有经历过加拿大别的学校的一些 co-op， 所以没有办法做出对比。我们学校在加拿大算是中间的吧，不是垫底，但也是不是特别好。之前就说个别的一些一个数据，我们之前上课的时候教授说 UBC 他们学校的毕业率可能90%几，然后 UVic 只有60%，就那个 retention rate 只有60%，这是很低的。你如果是家长的话，我就想说我靠， UVic 只有60%的毕业率。他们分析有一些人可能是 drop out， 然后有些人可能是转校，因为这边的高校转校比国内好像都不存在转校这一说，对吧？他们就比如说可能是把 UVic 当跳板转到 UBC 啊，大概就这样。如果之后有机会做 co-op 的话，再跟大家分享更多 co-op 的经历。我今年夏天决定不做 co-op 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赶紧做论文。那如果读博当然没有必要去做 co-op， 但是我现在也不是特别确定我是否要读博，因为还是想先拿 PR 再说后面的事儿嘛。而且真读博好穷啊，而且不见得自己能坚持下来，反正各种原因。然后我们今年夏天要上两门课，一门是 self-regulated learning， 因为我导师就是研究 self-regulation， 虽然这是一个很大的方向，其实应该九月份就要提供这个基础课，但是可能大家还是没有定下来自己要做哪个方向，所以就今年夏天提供。然后它是每年夏季才能提供，所以我如果今年不上这门课的话呢，只能明年夏季才上。但是这门课又很重要，我觉得哈是了解 self-regulation learning 很重要的一个基础课，所以我不想错过。然后另外一门课叫 motivation and emotion regulation， 我最近在看的 goal orientation 都是motivation，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读的一些文献可能给那门课打下了一些基础，主要是因为要上课的原因，我就没有去做 co-op。 但如果你要选择了，你可能要早早的去看有哪些岗位，准备面试。那实习的好处呢也挺多的呀，就比如说你就可以全职工作了，意味着就可以挣些钱，然后下学期的学费就着落了，生活费可能也有着落了，反正就大概这样。一般加拿大三个学期嘛，这个 summer term 算是一个小学期，大部分学生都会选择在 summer term 去工作或者说去实习，然后他们主要的学业会在 fall term and spring term 会在这两个 term 完成。对，就是我现在就叫 spring term， 第一学期叫 fall term， 秋季学期，会跟国内很不一样。这个就是 co-op 第二个优点呢，就是知识体系非常的丰富。那这个知识体系我刚才讲了一点点关于职业上的，那其实在学术上的我在之前的播客当中也有说过一些，还有情绪，然后宗教，然后整个的 social support 还是非常完善的。那比如说就学术上知识来讲，我现在我经常用到的就是 CAC， 就是一个写作中心。比如说你有个论文要交，之前想润色一下你的语言啊、组织啊、你的逻辑啊、整个 thesis statement 所有的就是关于写作的东西，但它不是会给你精细到给你修改的每个词，它会给你很多链接的资源，比如说啊这个介词怎么用，这个句式怎么用，或者说啊我怎么样去支持我们的啊论点论据什么的啊，这个 APA format 怎么用，就是所有东西挺好的。每个人每周可以预约两次，然后每次是半个小时，就除了预约这个writing feedback， 你也可以 meet in person 或者是 meet online， 那这个话题就更广泛了。像我之前刚开学的时候有找老师去聊过，说不会 paraphrase， 或者是我 paraphrase 做的太烂了，或者是我很难去提出我的 research questions， 我这些乱七八糟东西都跟他们聊过。当然你也可以就是把你的论文带过去跟他们见面，边聊边改，这样也行。他们这个部门呢也会提供很多的 workshop， 像我上学期参加了一些写作的培训，因为学校人少嘛，所以写作培训也不会 很多人，通常都是五六个、三四个，人很少的，就大家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内会尝试来写一些，比如说可以把这段话用自己的话说出来，主题都不一样，他们会把写作的主题分很多，比如说这个主题是为了他的什么 cohesiveness， 或者这个主题是为了写作的 flow， 或者这个主题是为了其他的一些东西，然后还有一些针对口语方面的 workshop， English Cafe， 这个就是类似于口语角，因为毕竟是学术上面的培训嘛，所以还是大家会就一个学术话题来去读一些文章，然后聊一聊，所以不会是那种很闲聊没有主题的聊。我这两学期都在参加 English Cafe， 第一学期我会觉得就是相比我的 reading， 这个 English Cafe 是我每周最快乐的时光之一，同样快乐时光是跟 Laura Special Care Laura 聊天，然后这学期我就会觉得我可能就是重心更加的放在学习上了，当然不是说我学习没有问题啊，还是很多的问题，比如说经常容易分心啊，但是整体上这学期会比第一学期更加的沉浸，相对意义上。那这边就是学术上的，那还有一些比如说学校的 library， 他们白天都是工作的，我不知道周末工作，反正工作日都是工作的，你可以找他们去，比如说我找不到一篇文章，你们帮我找找，就是你可以在线跟他们聊，也可以给他们发邮件，然后他们每一个就是每个学院他都有对应的一些 library， 之前也跟他们视频聊过一些，比如说对于文献搜索检索上，以及我之前想做文献综述嘛，以及各种综述的区别啊，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也跟他们聊一些，他们都是有 PhD， 就是 library都是有 PhD 学位的，所以大部分都是有的，还是挺厉害，他们自己也在接着做学术做科研，所以也挺厉害的。其他学术上的我来想一下哈， office hour 也算吧，就是你每门课基本上都是有 office hour 的，像我这学期上了两门课都是跟同一个老教授，他就把 office hour 都放在一起了，这两门课就周五的下午，我基本上每两周会去一次，因为也不是每周都有问题，有些问题可能自己跟朋友就能解决了，或者说自己 google 一下就能解决了，昨天去找他聊半个小时，让他去看我的文献综述写的怎么样，就是想确定一下是不是就是我在正轨上，就跟他大概聊了一些，但是后来聊远了，后来有别的同学来，所以就没有聊完，他就说我是在正轨上，然后可以继续写，那我这周会再去接着写，然后下周四的时候他就说那周就留给我们去写这个 letter review， 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去他办公室跟他讨论，老师都会有 office hour， 这个也挺好的。然后第二方面就是整个的就是算是我把宗教也放在 social and emotional support 都算这个里面吧，我第一学期去 multifaith center 那边，他们会有一些不太重视的一些聊天，聊聊圣经，聊聊宗教，每周三会有一些狗狗 therapy dogs 在那边，然后你可以玩，然后他会提供免费的咖啡啊甜点啊，就还蛮多人去的，谁不喜欢玩狗呢，对不对。然后还有 spiritual care， 这个就是 how I met lover， 第一学期就刚从国内过来，之前在国内感觉状态不是特别好，所以有很多东西没有理得清，然后学习动力感觉也不是特别的强，所以当时就找 lover 聊聊聊，然后后来我就会发现其实自己状态变好了之后就对他的依赖就会少很多，但是每次他也只能提供半个小时，但我已经很感激了。这个是比较基础的一些支持，如果你更严重一点，你可以约学校的心理咨询，一些省也有一些免费的心理咨询的热线你也可以打，但是学校心理咨询基本上都要排队，所以可能没有办法说你直接去 walk in 就去跟他们聊，基本上都要预约。我现在因为也没有什么明确的问题嘛，所以就没有用过，没有体验过那个服务。那还有一些少数群体的支持，比如说之前好像有一些什么 LGBTQ 的会吧，他们也会组织各种各样的 event， 就随着现在COVID 政策整个的放松之后，这种线下的 event 也越来越多，甚至大家现在都取消口罩限制了，就是各种各样的人群都可以在这边找到一些支持体系吧。包括那个 Multifaith Center， 他们也会有按照一些宗教来提供的一些 workshop， 或者说读书会或者之类的。然后那个国际学生处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ervice， 他们前段时间收到他们邮件，就是问大家愿不愿意报名当志愿者。那这个志愿者的角色呢，就是帮助新生更好的 fit in。我当时看到邮件的时候就比较晚了，当然我也报名了，但是可能赶不上今年九月份这批新生，可能是后面的吧，到时候看。我当时就想说，我自己第一学期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过的还是挺艰难的，虽然学校有这些这么多支持啊，但是情绪那一块还是挺孤独的，因为你要去建立一些跟人的连结，就是你要建立这个友情是需要时间的，你不是说你天天跟人家哈哈哈哈上课就可以了，对吧，你要可能要经过很或许至少一次很掏心掏肺的聊天，我比如说我很难过的时候我可以找你，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对吧。我这学期差不多是跟伊朗时期有现在这种关系，我们俩 两个都是同一时间来的，然后大家都面临着挺多的挑战的，尤其是他挑战可能比我还要更多一点，所以我们两个就互相帮衬，互相扶持。但也不是说我其他的世界，我说其他的老师提供的知识不多，也是很多的。我在之前在做那个文献综述的时候，我大概三月初的时候就特别的崩溃，当时想跟国内的朋友聊，国内朋友那段时间比较忙，所以就没有聊成。然后因为我的所有的当时我那个所有的崩溃烦恼都是来自学术上的嘛，所以学术上朋友国内朋友其实不是很多，但其实最能跟我 relate 的就是我现在的这个项目里面的一些同学，其实最能的可能就是伊朗世界，因为我们彼此都新生，彼此面临同样的一些问题。所以我当时就跟他约时间，他当时好像是在温哥华吧，我们就在 Zoom 上聊了一个多小时，我当时真的非常崩溃。然后我记得跟我室友去 Costco， 然后在回来的路上我就在座位上特别的难受，我就在他车后座坐着，我就觉得好难受啊。当时你就描述不出来什么感受，你知道吗？但是你就觉得心里堵得慌，你就觉得为什么好难啊，人生好难啊，为什么读了两个月的论文毫无进展，读了这么久到底怎么办，一个硕士生搞一个东西这么难吗？就为什么有些人好像就是天生就很聪明，就也不需要太多的支持，看看论文就脑袋特别灵光呢？当时就会陷入这种经历，就会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不行，一直在怀疑嘛，一直在怀疑自己。然后因为你的学术工作受挫了，所以你就怀疑自己。然后你怀疑自己之后，你那种状态是不可能寻找突破的，对不对？所以你就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嘛，就很难受很难受。所以他就直接对我情绪上影响，就我真的有点崩溃。然后那个天下我找了伊朗世界聊了一个多小时，其实我已经具体已经想不起来聊了什么了，但是他当时就跟我说，你要不要跟导师聊一下，跟导师来 Alison 吗？说 Alison 之前在他情绪低落的时候都会安抚他。我说我不太想麻烦导师，就觉得自己傻傻的，然后也不说自己傻，就觉得不应该这种事儿来麻烦导师嘛，导师有导师的烦恼。但当时也就给导师发信息说我情绪比较差，然后导师真的响应非常快，导师立马就给我发消息说我们明天约个时间 chat 一下。其实当时我已经跟伊朗世界聊一个多小时了嘛，所以就是伊朗世界已经安慰了我很多，然后我情绪已经好了，就已经从那个已经从谷底的状态稍微出来一下了。然后导师就说安慰我说啊 ，You're my best MS student。导师就在以前读博的时候，经常在他导师的办公室哭，也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完成。其实我一直把我导师当偶像的，因为导师是一名女性，她中间也工作了几年，然后再去读的那个，我忘记是硕士工作毕业之后工作几年，还是博士还是本科毕业之后工作几年，反正她不是连着的，是在 SFU 跟着一个还不错的导师读的博士，读完之后就一直在学术界工作，就虽然不是那种特别大牛，就是你跟那些隔两个月就发一篇论文的导师比，我导师不是那种大牛，但是我就觉得你不能拿这种标准就是所有人都要做到 top 来去要求所有人，对不对？这就不公平，一个行各业都是有一些拔尖的，拔尖的因素有很多很多。他现在是 full professor 50多岁吧，每年也有申请基金，都有在做科研。我们学院本身比较小，然后就听师姐说我们导师是学院里面比较积极活跃在学术界的一个导师之一了。然后他现在其实按理说已经评到 full professor， 像国内你评到教授正教授之后，很多人就没有在做学术，所以他是把这门课有应用在实践上的，所以我就一直把他当做我的 role model。 在三八妇女节的时候，我打印了一些在学术界做的还蛮不错的女科研工作者，而且还有那个我最喜欢的伦敦生活的女主加编剧 Phoebe Waller-Bridge， 包括我导师的，还挺想上的。后来我觉得每天看着我导师有点吓人，后来把导师的照片拿下来了，留了别的几个。反正就是生活中有这些女性的榜样还是挺不错的。其实我觉得我导师就是提供了情感支持，也提供了学术支持吧。然后我们接下来那一周就找了一个时间聊了一个多小时，老师就说你把你最近读的一些想法都告诉我，他就在那个白板上把这些想法都给我分门别类，就用脑图似的就给梳理了一下，然后给我建议了一个方向。我后来 literature review 走的方向跟他之前建议的方向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他至少把那个框架梳理出来了，所以我后面就按照他的框架边写边改，边写边改。因为我这个 literature review， 我其实那天跟墨西哥师姐说，我说我看我的 综述我就觉得 I suck， 就说这个 paper sucks， 然后师姐就在那笑说你不要这么批评自己，但是真的啊，就是你写的跟那些大牛写的，也不说大牛，就是在这个行业工作了很久的人，那个差距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我觉得如果只是作为一个硕士生的作业，老师就是 professor 可能没有期待说你一定要写的像那些大牛那么好，你没有说你一定要能到 publishable 的水平，对不对？那你现在能做成什么样就做到什么样，你做成 personal best level 这个也挺好的。那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要做到 personal best， 它即便不能到这 publishable level， 但是我尽力了，然后以及我是完整的从一个自己选题自己找文献自己写，当然中间经过了很多找很多人帮助，那我算是完整的经历了这个流程。我觉得我这个流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要做 thesis 的话，我不可能指望就是别人给我丢个选题，你现在有别人给你选题，那你到博士的时候怎么办？总要有一天你要有能独立做研究的能力，对不对？就之前非常看重这个作业，我就觉得这个作业甚至有点过于看重了，我现在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过于看重了，所以之前才会导 mental breakdown， 不能说是 mental breakdown， 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是之前情绪低谷的原因过度看重。反正现在就是进度是在写那个综述，写到一半了，也差不多有一半吧。反正我每两周会找我那个这门课的老师去给他看一看啊，找有问题问他。现在想想之前问的很多问题，比如说或者说他建议的方向我都没有选，那个时候自己读的文献也不够多，然后慢慢的自己想要去回答的问题变得也清晰了。我记得我之前跟北京师姐聊，我说师姐你是怎么写文章的呀？我觉得提出研究问题好难啊，然后我觉得 SRL 的文献好难啊。师姐说你就要多读然后写，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回答又简单又抽象，你知道吗？我说我每天也在读啊，那怎么写呢？其实现在好像终于能理解他说的那句话多读是什么意思了。其实以前还是比较懒的，但是这学期在读一些很经典的文献的过程中，对心理学的兴趣就发展出来了，你知道吗？就真的觉得啊，那写的文章读起来真的是让人很舒服，心旷神怡，然后以及对人类充满希望。教育学或者说心理学就是在帮助人们怎么样更好的，尤其是我们这个专业，帮助人们自好的学习啊。当然有的时候读不懂的时候也会非常的气馁哈，就也会觉得我靠，这些人总是提出的这些乱七八糟的概念，这些概念呢有可能之前在大白话当中是存在的，只是呢他用了一个词儿把它包装起来，就有的时候也很气。你去看 empirical studies， 去找证据，你发现它并不能特别多的去支撑它这个理论，但是呢大家会非常的 buy in， 因为他那个提出者帮忙去勾勒的那个宏图特别的有吸引力，然后他们也写了很多畅销书卖得非常好。这个专业有他自己的问题啊，但我现在离大牛的差距很大，所以就只能尽自己最大努力一点点再进步。很多元素吧，可能年龄增加了，你对自己的认知比以前更加的多维度，然后更加有意识的，就是心理学有个概念叫原认知，可能就是你这个原认知能力随着你年龄的增加可能是增加的，然后随着你读的文献啊，读的这方面文献越来越多，原认知的能力也是增加的。比如说我导师的那个模型 SRL 的模型是很强调原认知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学期会真的是能有觉知的去关注自己的学习状态和身体状态和心理健康状态。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现在学习状态并不是最完美的，还是会受各种distraction 的影响，比如说社交媒体手机啊，有的时候就读着读着就是觉得不行，我现在要切换到 Twitter 去看一下有什么消息，我现在要切换到豆瓣去看一下消息。每天学习前第一件事做桌子前就先把社交媒体刷一遍，然后睡前刷一遍，醒来的时候刷一遍，中途还会刷很多遍，就是会能够意识到自己这些问题都存在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再去克服这些 distraction 过程当中对学习的掌控感其实也有在增加，但这个增加不代表说那些 distraction 都没了。我没有，就可能有些人非常厉害，完全不受这些困扰，但是我还是会受的。但是呢我同时呢也在尽量去减少这些分身，尽量可以让自己更加的 enjoy 我的一些 academic work 一些学术工作。之前就是在实验室，现在国内读的时候在实验室就假装在努力嘛，你每天都去，但是呢你在干嘛呢？可能每天都在摸鱼，都在看剧， 假装每天八个小时，然后完了之后回宿舍，以为自己很辛苦，结果到头来什么都没做。然后这学期也会更加的从原认知上来去提醒自己这一点，我今天认真工作的时间有多少，我今天的计划有没有完成。当然我的计划也不是那种非常的满的哈，就是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状态来定的。如果我今天的阅读计划有没有完成，我今天的这个我做 TA 嘛也要改作业，我每天给自己定的，比如说我每天改三个作业，有没有完成。我尽管还是摸了鱼，但是我这些工作都完成了，挺好的。那搁以前就是稀里糊涂一天过完了，然后稀里糊涂三年过完了，然后就写论文的时候就非常的崩溃。第一，真的也没有什么长进；第二呢，就自信心也非常的低啊。反正之前第一次读硕士，真的以及读大学真的太多的坑了。然后这一份学习呢，就会想说，我现在真的很想把一件事做好，比如说我现在真的很想把这个 letter review 写好，我现在真的很想把我的 thesis 写好，写到可以 publishable 的水平。我知道我即便现在去找一个工作，可能比我读完硕士再去找工作，可能薪水来的就是我在工作上积攒的经验，可能比我在学校里面读完这些东西再去找工作，可能哈，我只是说可能，我不太确定，要多。但是我会觉得我现在想要把这件事做好啊，我现在想读博，想要挑战自己，我现在想要做学术，做 thesis， 想要挑战自己。我知道 MED 毕业更简单，但是我还是选择做 MA， 倒不是说我对这个科研有100%的兴趣，我可能有60%的兴趣，那40%的动力是来自于我想把这件事做好。这个动机该怎么划分呢？可能就是用简单的话就是 mastery 吧，就是按照我那个 goal orientation 的理论来解释 mastery goal orientation， 就是我想要学会，我想要掌握如何做科研，我想要从一步一步的体验，从小白到论文发表的水平。当你发表论文，你也依然是个小白，就是我想要体验这个全过程，从一无所知到有所知，到知道的更多，到融会贯通，到各个领域都可以驰骋。可能那等到那天可能80岁了吧。对，我想要体验这个过程。哎，你好，时间关系再分享一点。第三点它的那个优点呢，就是没有延毕的概念。我之前就有一天我就在那写日记，我说之前在国内的时候，这个延毕的概念真的非常让人焦虑。包括我现在刷社交媒体哈，豆瓣啊，以博士毕业了嘛小组，这个小组经常会有人讨论说又要延毕啦，巴拉巴拉巴拉，就你看起来非常的焦虑，然后非常的觉得helpless， 不知道该做，就习得无助。我之前做第一个学术的时候，我导师因为不怎么做学术，然后对我们是那种比较放养的状态，就是如果你自主学习能力很强，你就可以很 enjoy 那个状态，但如果不是的话，所以你就会像我一样，我当时学习能力也比较差，然后也不知道主动寻求帮助，但是学校里面的帮助也没有我现在学校这么多，所以整个读下来很辛苦。尤其是做毕业论文的时候，我爸当时重病在医院，我还要经常的往医院跑，不在一个城市，总之就是非常的焦头烂额。做毕业论文的时候也没有经验，也没有经费，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不要延毕就行。我当时真的讲说不要延毕就行，不要延毕就行。然后我们学校的传统就是当时学校传统就大家都在三年的时候读完，就是所以延毕听上去是一个非常刺耳的词。当然就是为了保证就业，为了保证毕业率，只要论文不要太烂，学校都会给通过了。但是即便这样的低标准，你都没有办法想象我当时论文答辩的时候，答辩通过的时候有多么开心。我可能是我觉得那是为数不多我那三年读书生涯当中最开心的时刻。当然虽然我答辩通过的，我还是觉得自己论文写的是一坨屎，时至今日我仍然觉得我论文写的是一坨屎。我甚至觉得我这个可能这也正常，我觉得我这篇文献综述都比那个论文写的好，我理应比那个时候写的好太多。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论文写的水平跟本科生，很多本科生比起来都是差很多的。但可能也要感恩学校给我通过吧，不然我可能又是拿着一个园艺学茶学的学位，不知道能做啥。我记得我当时读研的时候，读研之前想说我这三年要好好学习不实习了，但我事后看我那三年过得挺浑浑噩噩的。我每天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你虽然每天都去实验室，但是你在那儿都是混过去的，你具体每天做了什么你也没有总结，你也没有思考，你也没有想，就是浑浑噩噩浑浑噩噩过了那么三年。反观在这边呢，我不知道是不是整个国家人少，竞争压力小，所以大家不太会非常严格的强调说 我要按照社会时钟每年该做什么事儿，到二十岁读什么，22岁大学毕业，25岁大学毕业硕士毕业，然后26岁找个对象，然后什么28岁结婚，然后30岁生孩子，巴拉巴拉巴拉。可能大体有一个标准，但是不是那么100%按照那个线在进行。然后我这个项目我刚才也有讲过2年制的嘛，但是如果做 COP 就是3年，但即便是你不实习，可能也很少人会在刚刚好2年读完，很多人都是一边实习一边读，然后有些人可能是读的时候就怀孕了，我班上也有一些人中间是 gap 了几年，然后回来又接着读的，就是好像大家不会有一个说要准时毕业这个概念，只要不要太超时，不要读个什么4年5年，我觉得3年是非常常见的。然后中途的时候，像我们像这学期结束学校的 program 那边也会 program 的管理人，他们也会给你 check 说啊，你上哪些课，你的绩点怎么样啊，你做了哪些实习，做了哪些 research， 然后得了哪些奖，你未来有什么目标，然后你导师对你的评价怎么样，他会给你 check 这些东西的。所以可能就所有这些加起来会能保证你可以大概可以在什么2-3年内3年多完成，但是又不会特别的有这种紧迫感，说我一定要在2年之后的夏天结束的时候把我这个论文答辩完，倒是没有。然后呢，他这边的项目，我都不知道国内之前可不可以就是学硕专硕转，应该是不行的。我记得我好朋友之前想转学硕，好像就不行。这边呢，你MA 读不下去了，你就转 MED。如果你 MED 觉得还是想读 MA， 你还可以再转回来，就是互转，其实不复杂的。MED 不用写论文嘛，所以毕业难度相比 MA 要简单很多。然后我这门课的这个 Letter Review 算是所有作业当中我觉得算是最难的一个，未来的作业应该不会，除了 Thesis 应该不会比这个更难了。 All in all 就是我觉得这些都算是优点吧。还有一些别的我不知道在国内常不常见啊，像国内我之前读研究生也是会给补助的，对吧，一个月我当时是300多，现在应该会多一些了。然后我的学费是免学费的，我是好像前80%都给免学费，所以基本上读书没怎么花钱，然后生活费自己再找家里要点，自己再挣一点也是够的。然后在这边，如果你的之前的绩点很高，你是有 entrance awards， 就我们学校是给 entrance awards 是可以 cover 学费的。然后你如果导师有基金的话，可以给你提供 RA 的机会。像刚才说的，你也可以申请 TA。像我这学期差不多 RA 跟 TA 加起来差不多可以 cover 我的生活费，但是学费还是需要我自己交，我的绩点真的太差了，就是入学的前的绩点真的太差了，所以就没有拿到那个 entrance award。希望第二年可以申请吧。我现在第一学期绩点是2个 A+， 然后1个 A， 不知道可不可以到时候第二年看，应该可以多多少少可以申请一点。这正好这边就说到缺点了，那国内读研还是相对便宜很多的，对吧？当然比较难的就是你之前先要考研，先考上，然后现在竞争又很激烈，像我以前10年前的那个分数到现在可能连国家线都过不了，这个也是一个你如果现在要考研你要考虑的一个现实。包括现在各个公众号啊媒体啊都在报道说现在考研非常的卷，所以这是一个很现实，大家都在卷考试成绩。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啊，但是现在找工作大家如果又都看你是不是硕士的话，这只真的就是内卷。如果大家家里经济条件但凡好一点的话，就还是能选择出国就出国吧，出国申请会没有那么难，有些学校1年制就读完了，可能花钱也没有那么的多，只要家庭条件可以的就可以选择出去读书。但是现在疫情反正大家考量会多一点，综合考虑一下，尤其是可能有些人之后还要回国啊什么的，回国工作啊，反正就综合考虑一下。国内读研挺难的，现在我就觉得主要是考研那个太难了，各个学校的培养也不一样，也有的学习很好的啊，只是我是学渣而已。我有可能在我现在这个学校，如果是10年前过来，有可能我依旧是个学渣，所以我也不能说全都是我学校的锅，我自己不背锅。No，I'm not suggesting that， 彼此都要承担一些责任。对，这期就先聊到这些吧，4月底的时候再来做一个总结，希望到那个时候我的作业都写完了。我还有一门课是一个选修，就是我们导师帮忙开的一门课，就是我这一期不是在做 TA 嘛，然后导师建议可以开门课叫 Directed Studies， 就是去讲一些你做 TA 的经验是如何帮助你更好的了解教育心理学，帮好的更好去了解这个理论，更好了解学生，然后以及你获得了什么样的一些经验。其实这次 由度很大哈，就你会觉得这个学校竟然还可以哦，还可以开这样一门课。然后我跟另外一个 TA 我们上了，然后最后就是要写一个 portfolio， 类似于一个 project， 我还没有开始动笔，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应该两年内可以，不是应该两周内可以写完，所以等我把这个综述写完了，再看，或者说综述写完之前，那没事的时候可以那个等到我这边助教队的改完的时候，可以找个时间去想一想那个结构该怎么写。然后我现在在做 TA 的时候，平时都会如果有些想法都会写日记，所以这个日记到时候也是会是一个对我的那个论文的一个参考吧。最后一些 closing remark， 我们这边现在口罩禁令放开了，你在室内不需要戴口罩，但是我也还会戴着，能不得就还是不得了吧。我伊朗师姐得了，我伊朗师姐上周是 positive， 然后症状还是挺严重的，流鼻涕啊，头晕啊，所以也拖了很久。这周二他说已经 negative 了来上课，结果周三症状又重新出现了，然后他测了一下是 negative， 但因为我这周二跟他坐一起嘛，然后我明天去教堂，教堂里面都是老人，按理说我就是密接，所以我就昨天也测了一下，但是 negative， 但谁知道我现在也没有症状，我也不知道，也有可能以前都感染过了，无症状感染吗？很难讲，所以还是小心一点。然后国内呢也有在观察国内的一些好朋友在社交平台发的一些动态，主要是买菜难，天天核酸核酸排队，有些人都担心说有没有可能在排队的过程中都成了密接，也说不定，很多城市都 lockdown。 其实在国外的一些社交媒体平台也有看一些新闻说中国整个在 lockdown， 自己在微博上也有看到大家一些讨论说很多不人性化的一些地方啊，劳民伤财啊，很多小商贩可能经济状况受到很大的打击，就觉得人多的地方好像做什么政策都不是很容易。我的老朋友们家人们都在国内，其实还挺关心大家的一些动态的，然后我知道如果是我在那个环境下也是会很崩溃，这边防疫很轻松，大家很多人得了，但是我自己在做 TA 的那个班上很多人也得了又康复了，然后又来上课了，所以大家可能年轻人可能也不会觉得这个事儿是什么大事儿，也有一些本地人上课他们也是会坚持戴口罩。Anyhow， 还是小心点，因为毕竟这个病毒我们都不是很了解，然后我也希望国内能尽快把这波高峰能控制住吧。我本来还想说年底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能开放，到时候看看，如果机票不贵的话可以回趟家，因为明年搞论文可能要更忙更没有时间，然后到时候可能学签也要过期要转工签，然后会有很多变动，但是感觉今年年底不知道哈，期待一下吧。最后有几句话来收个尾，我在上次就是状态不好的时候跟朋友聊天，然后当时他比较忙然后没有聊成，然后后来第二天的时候跟他视频，我当时在海边，我骑车去海边，因为那天天气特别好，我就从家里骑车两点几公里吧到学校附近的一个海边，然后当时就看晚霞，哇，各种各样的颜色，我朋友就说啊，你这每天爬山啊，逛园子啊，生活跟出国前也没有什么区别。出国前在南京的时候也是，因为当时最后住的地方离玄武湖比较近，所以就是经常去玄武湖跑跑步，周末跟朋友去喝咖啡聊聊天。然后我这个朋友他拿到了梦校的博士录取通知，在美国今年九月份八月份会过来。去年这个时候还在等学校的通知，我应该是四月初收到了我导师的邮件说我被录取了，但转眼间呢在这边生活都半年多了，看似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像刚朋友说的好像一切都没有变。 不知不觉的变了，有时候我怀念以前的我，做的梦虽然远远的，想象是一种快乐，拥有了总是越失去什么，而眷恋原来会带来软弱，你让我在无力承受，开始曲折，我不想舍得，不想懂得，是谁惹谁，言不由